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眼茯苓能够预防视力衰退，改善飞蚊症，修补视觉细胞，降低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好多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揿个钟 YouTube 啊，帮忙订阅下啦。咁啊，喺 Facebook 赞好我哋专业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大飞安天娜同埋呢个巴打台就拍档，咁啊 share 出去啦，睇我哋做得更加好啦。咁啊，做咗啲节目，只要稍微唔啱听，又俾人闹咯。其实都话咯，香港人又好咩人都好啦，啊，我又唔会叫你做五毛党，不过话。啱听嘅就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，唔啱听嘅就闹到你嘅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啦。讲开 P2P 爆网贷爆棚爆煲，咁再讲啦，讲翻啲房地产啦。因为咧最近咧好多人买中山楼啊、珠海楼啊剩，咁我成日都讲嘅呢个大湾区嘅心目中就必然成功，因为佢有几差啫。唔会冇钱㗎嘛，因为嗰啲区全份都有钱，係有冇能够再增值落去咋嘛。吓，就咁简单。咁但讲一讲楼宇啦，因为呢啱啱呢两日有两个网友呢走上嚟问关于大陆啲事，咁啲土地啦，咁我又讲讲啦，咁顺便做返节目啦。吓，第一就简单啲。就是呢那个上次我讲大陆房地产啊，咁好多大陆好蛊惑嘅烂尾楼又好或者其他呢，曾经有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发展商喺2012年佢就卖晒啲楼。咁卖晒啲楼哇好开心啦，咁呢因为预售啊，咁预售。咁一早你哋去银行做按揭啦，俾晒钱佢呀，因为大陆呢你预售呢就银行一早同你俾晒钱㗎啦，就唔係入伙先俾嘅。咁好啦，俾晒钱佢。俾晒钱佢之后呢，其实佢係未攞入伙纸，即係未可有个预售证，即係佢未有预售证，政府未批俾佢。咁直到起好晒楼啦，咁啲人呢就好高兴啦，因为2012年到2016年呢啲4年呢楼价涨咗倍几两倍。咁个发展商点做呢？唔交楼。跟住佢法院申请无效，因为佢话佢偷步卖楼预售。咁当然啦，有啲人话大陆嘅法治喺阳光底下啦，咁啱啱。咁但係呢件事一出现咗呢，法庭就判你销售嘅楼违法，一获过。赔钱俾晒所有嘅人，照原价俾翻晒你，一毫子都唔贪你。点解啊？楼价升咗倍几咯，跟住再重新发售咗佢呢啲楼，赚多咗成个楼盘啊，赚多咗17亿。所以大陆咧好多嘢咧好难想象。咁好似今日咧有个网友嚟，佢咧就话佢喺樟木头有个地产有个即係地产公司，就话佢有个物业，佢话呢不如咁啦，我出钱装修，咁我出钱装修啦，装修好之后呢，跟住呢我哋就卖咗之后呢，我哋呢就将个差额，因为你间楼好旧啦，装修难，我俾钱装修，装修完之后呢跟住卖，将个差额平分。咁佢就好担心啦，佢走嚟问我喂点㗎呢件事，咁 有多少啲经验啦，咁我同佢讲，其实大陆系好兴嘅，不过咧个兴嗰个做法咧仲简单啲，物业系你嘅，嗰间地产公司咧可能好多盘揾你接，尤其喺东莞啊，揾你接，点啊只接咧？譬如好似啲楼200,000咁啊，因为咧佢又人哋卖楼俾佢，揾佢卖放楼，佢揾你，跟住佢想办法将个价钱揼平啲。啊！佢话开200,000啊，180,000啦，180,000我有人要啊咁。咁有啲金主就180,000买咗落嚟，然后佢就将呢间屋装修，譬如好似一房一厅啦，好优轻嘅，叫做单栋公寓啦，即系楼下咧，即系楼梯比较高嘅，楼下就做厅、厨房、厕所，跟住有楼梯上去咧，就角仔咧就做房。咁啊，通常嚟讲咧，就成个单位200几尺啦，20几平方啦，连埋上高嗰个角仔系30平方度啦，咁样嚟做嘅。咁佢装修间屋咧，大概20,000几，咁啊即系话你卖200,000，佢揼到你180,000，然后加25,000，咁25,000咧就加埋200,005，咁做好咗啦，跟住个地产就帮你放，咁佢赚佣金。咁好得，因为你装修咗，你各样嘢靓啲，表面上连埋家私电器，你抌咗20,000-30,000落去咧，佢就变咗卖280,000。仲有一样嘢好嘅，譬如佢卖280,000，如果嗰阵时地产市道差啲嘅，佢就再转租。咁而家基本上喺常平啦，租到1,800到呢单位，租到咁上下，市道好有卖。见到旧楼，人哋住烂咗，住到即系住得唔好嘅，啊，即系又开始装修，全部旧晒烂晒啦，想办法收翻佢，啊，买咗嚟平楼，跟住再卖。咁而咧，佢问咗另外一个同等问题，咁啊呢个头先讲个产业链啦，咁好多人都咁做。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地，佢话佢咧喺樟木头有笪地，就佢阿妈嘅。就系红宝㗎啦，红本。咁呢另外呢有一笪地呢就村委嘅，就佢老豆有份嘅。咁而家呢佢啲堂兄弟呢就落嚟同佢讲，就话想话呢就要咗，即係卖咗佢两笪地啦，一笪就未有红本嘅。咁一笪呢就有啦，咁即係土地证啦咁。咁呢佢就心大心细卖唔卖呢，咁我俾啲提议佢呢，我唔卖。因为咧费事啦，咁佢话点样可以转名？因为佢老豆唔喺度噶啦，咁佢揸住呢啲嘢点样做咧？系咪啊？咁我又香港人，咁我其实好简单噶啫，使咗多少钱去村委嗰度，佢会教你点样继承咗呢啲咁嘅土地同物业嗰个权嘅，佢会同你做，系咪啊？咁但系我问点解个堂兄弟咧会突然间从来不相往来，突然间揾你咧，系因为开始收地。我嘅见解啊，开始收地，一收地就值钱噶啦。断户口，譬如好似你堂兄弟有四个人，一家四口，咁咪分四个单位咯。佢收你笪地啊嘛，咪收咗你间屋嘛。咁你有四伙人，四个户口，跟住赔翻四间屋俾你咯。赔翻四间屋，仲要赔盘拆迁费，赔完拆迁费，仲有一个保留一个起屋嘅权利。呢个钱究竟几多？而家梗系同你买地啦，梗系想埋同你买间屋啦，买你阿妈间屋啦，系咪啊？仲要抢建啊，嗱嗱声起添，系咪啊？如果冇嘢拆得笪地，有咩赔啫？系咪啊？嗱嗱声起，今日收到风，咁我同我呢位网友啦，我都讲，我话咧。大陆好多咧，我哋香港人唔明白嘅操作，我哋唔知道。咁我都唔系知好多嘅。咁但系因为呢度识啲人，嗰度识啲人咧，咁啊不停喺度讲，不停喺度洗啦。咁实际嘅情况咩都系钱，所以咧有阵时 P2P 爆棚啊，好似东莞咧，啱啱爆咗团贷网啦，最主要喺东莞，东莞冇咩人嘈。真正嘈搞到咧，成队人操晒落嚟咧，清远其他嘅省市嘅人落嚟，但系东莞人好少嘈，因为咧佢哋见得太多呢啲事，同埋咧佢哋个根基好厚，吓唔入肉啊！对佢哋嚟讲，当然啦，就唔嘈，唔会嘈系假嘅，即系唔会嘈得好犀利，因为呢啲钱其实都系好似个天跌落嚟嘅突然间。但对于清远呢啲比较穷嘅 地方啊，嗰啲真係有兩千幾人落嚟。咁而家咧喺東莞一帶咧都啊送你翻去啊，啊跟住咧你住緊邊間酒店啊，有公安上門啊，搞啊各樣嘢。呢、這個就係真實嘅環境，因為咧亦都有一啲人咧今日同我講啦，佢咧就想啊睇咗就中山楼啊，值唔值得投资？咁我话如果买现楼嘅，不妨啦。但系买一啲送乜送物嘅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啫。但系楼价会跌，我就睇唔到咯。尤其喺珠三角，但系系咪咁好卖、咁好租咧，就另外一回事。因为咧，成个中国咧，政府而家全国之力咧，不停喺度煲大湾区，一带一路已经完咗噶啦。口头上仲继续，但系咧太多人反对，太多人咧顶住咗，好多嘅国外嘅势力同利益，国与国之间嘅角力，唔系话美国同俄罗斯啊，同欧盟啊，好多地方啊，所以好难成事。但系大湾区本身就系、是。中国佢国内嘅事啊，咁你当香港同澳门都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将全国嘅力量摆晒大湾区，就好难真系楼价会跌咯。咁呢个就系我嘅睇法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。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